What's that happened in Beijing? What's t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我是王卓。每年的12月24号和25号，很多朋友呢都在期待着，就是国家大剧院的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这已经成为一个惯例了。那今年呢，12月24号到25号将会再次上演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那音乐会的上下半场分别由中国原创歌剧选段和西洋歌剧选段两个板块来组成。那今天有恒的魅力，我们就来听一听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将会演出的一些曲目。我是王卓，欢迎你收听今天永恒的魅力。那现在我们就进入歌剧的世界。 Oh! 有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这些曲目呢，都会是在12月24号到25号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这场音乐会当中现场都会听到的，就是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那在这样的音乐会当中呢，指挥家杨洋将直棒中央歌剧院，那还有呢就是很多一线的歌唱家也会鼎力加盟，比如像我们所熟知的姚红、王凯、王庆爽、周小林等等。那在音乐会当中呢，有好多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中外经典的歌剧作品，比如说中国歌剧呢，可以想到的，你能想到的有哪些？有在近年每年都会上演的国家大剧院的歌剧《长征》，还有《红湖赤卫队》，还有《红色娘子军》，很多很多都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呢，我们会听到剧中非常著名的一些段落。当然了，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些歌唱家他们的现场的演绎。那西洋歌剧方面呢，会有托斯卡、诺尔玛、浮士德、水仙女、弄臣、卡门、费加罗婚礼等等等等，都会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我们聆听到最著名的这些歌剧的段落。这可能也是歌剧的魅力吧，就真的是把他们这些歌剧当中的旮旯放到一起啊，现在想一想都是挺让人期待的。好，那现在我们也是继续来分享在音乐会当中将会演出的一些音乐。 国家大剧院自从建院以来呢，都会推出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那演出呢，也是将优选的中外经典歌剧选段，还有呢，就是集结国内一线的优秀歌唱家，为大家带来缤纷炫彩的歌剧盛宴。那今年同样是这样的，12月24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再次盛装来袭。那我们今天听到的所有的音乐都会在音乐会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也是集结了中央歌剧院还有啊很多优秀的歌唱家，他们在现场为我们来演绎。 即将上演的国家大剧院歌剧 Gala 音乐会，在这里面呢有好多我们熟悉的段落，比如托斯卡奇妙的和谐也会在西洋歌剧选段当中的这个板块当中，也是在音乐会的下半场会为大家带来。这场音乐会当中呢，演出的是中央歌剧院。那中央歌剧院呢，为国家级的歌剧院团，它也是推出并保留了一大批的世界歌剧经典剧目。每年的年末都会上演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这也成为了国家大剧院在12月24号、25号的一个演出音乐会的一个传统，让越来越多的观众领略到了歌剧的艺术魅力。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也是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将会演出的曲目。 Il piangere non può. 个大剧院自建院以来呢，都会在每年的年末推出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那它也是一直致力于歌剧的制作，而演出的中央歌剧院呢，也是作为国家级的歌剧院团推出，并且保留了一大批的歌剧经典的剧目。还有呢，就是国家大剧院在每年年末和中央歌剧院强强联手推出的，就是我们今天特别和大家介绍的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演出形式，让更多的观众领略到歌剧艺术的魅力。12月24和25号，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今天我们听到的所有的曲目呢，都是来自于在音乐会当中将会演出的这些非常著名的，来自于很多歌剧当中的段落啊，有咏叹调。当然还有非常著名的重唱的段落，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聆听，而且下半时段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聆听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上半场会选择很多中国歌剧当中的经典的咏叹调。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歌剧 Gala 经典荟萃，12月24日至25日，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即将再次璀璨开启。指挥家杨洋直棒、妖红、王凯、王庆爽、周晓玲等国内一线歌唱家鼎力加盟，激情演绎歌剧艺术里的百态人生。15部中外经典歌剧作品，10几首脍炙人口精彩唱段，让我们一同相约年末歌剧盛宴，领略人生艺术的顶级魅力。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承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承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第二时段欢迎回来，我是王卓。那如果你想在一场音乐会当中同时听到多部歌剧，那么这场音乐会是不容错过的，就是12月24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的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将会满足你的要求。那在这里面呢，会有很多传唱了数个世纪的经典曲调，当然还有来自于中国歌剧的经典的曲调。那下半时段呢，我们除了会听到世界歌剧的经典曲调之外，还有中国歌剧的音乐。那现在呢，我们就从耳边的这一段开始了。今天所有听到的音乐都是在音乐会当中将会出现的。著名的《月亮颂》， 边听到的月亮颂是来自于德沃夏克水仙女当中著名的一段，既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歌剧的嘎啦的，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排在前几位吧。那在这场歌剧当中呢，还会有像现在已经听到了，就是让我们携手同行，这也是来自于莫扎特的歌剧《唐璜》当中的一个段落。还有呢，就是在剧中在歌剧音乐会当中呢，除了像这样的传唱世纪的经典曲调，还会有中国歌剧的段落。稍微等待一下，一会儿我们就会听到。 Di già fingere amore, io son per mia disgrazia uom di buon cuore. 一起来分享的音乐呢，都是来自于在12月24号和25号国家大剧院将会上演的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那音乐会的上下半场呢，分别有中国原创歌剧选段和西洋歌剧选段两个板块来组成。上半场当中呢，会为大家带来歌剧长征马纳斯、萧红、红色娘子军这些脍炙人口的曲调。那下半场呢，会囊括来自于意大利啊、德国、法国这些欧洲歌剧重镇的作品。那现在我们要进入到的就是中国原创歌剧选段的分享了。那最先听到的 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这个段落，来自于歌剧《长征》当中的《三月桃花心中开》，由宫赏演唱的版本。24号和25号的音乐会当中呢，我们将会听到的《三月桃花心中开》是由周晓琳来演唱的，我们也特别期待在现场能够听到她演唱的版本。另外呢，现在耳边听到的这是来自于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洪湖水浪打浪》，这个版本就是在音乐会当天我们会听到的王庆爽她来演唱。那现在听到的也是王庆爽来演唱的版本。

期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